系欢迎翻嚟 Fanboy Channel。 哦，他 channel 嚟，因为系啊，因为如果 channel 嘅话咧，会更加有组织嘅， 漏咗好大镬， 系啦，有大镬嘅。 OK， 今集就讲中野啦， 系啦，我杰德， 系小食啊， 每日 嗱中野咧，其实如果你话新宿话诶秋元咧就不断去改变咧，中野就永恒嘅， 系啊， 咁多年你好似冇用过撞鬼， 唔系啊，新宿秋元咁大变化，中野真系即系都系咁样。 中野本身系哇，真系够呢次系真系够成啊！真係有夠夠，即係佢本來其實係一個好普通嘅普通城市嚟。 shopping mall 咯，嗰個 係啊，仲有舊咯，百老匯 啊。你我點形容就香港嘅龍珠商場啊咁樣咯，就香港龍珠商場嗰 style 嚟嘅，一啲好殘舊嘅，或者啲元朗啲每個區都有一兩間商場啊，北角嘅商場。 然後因為調翻轉係因為 一間鋪頭， 因為曼多啦，其實進駐令佢先會入到我哋嘅視線範圍啫嘛。如果唔係佢同嗰個普通中嘢同普通， 但問題係好似嗱， 冇分別。 我印象中個中嘢好似真係馬拉奇，即係主要啦。但係問題係即係我唔知啊，即係我最近嗰次去2013年，唔係2011年尾去，發覺真係馬拉奇咯，其實全部鋪頭。 四間定五間？ 萬多啦， 十幾間啦，其實 唉，真係細心細心揾嘅話，唔係十幾間啦，24間。 頂你 啊！你數過 啊？你 係咯，用鋪頭計， 即係好多古人即係話講一純 間鋪計， 好多古人即係話嘢㗎。 應該或者咁講就係中野就好，佢一萬多啦，其實喺中野個 shopping mall 咧就好似咩癌細胞咁樣，侵蝕咗成個 shopping mall。 我記憶中好似之前 唔係嗱，你搞清楚。 俾我補充埋少嘢先。咁其實我之前我2006年去嗰陣時，好似冇咁集中噶，即係雖然係蚊啦，其實係開山，但問題都有其他少少嘢。 因為你好簡單啫，你入到去，因為蚊啦，其實所在嘅係你話頭又得，你話尾又得，不過你應該算係尾啦，係商店街嘅最末端嘅商場，嗰度叫百老匯啦。 百老匯咯，中業百老匯咯，係 嗰部分其實喺進駐之前咧，死城嚟。 嗯。 即係好簡單，即係一個小城市嘅商場，仲要係最冷門個位置。 即係龍珠商場咯，城市 係龍珠咯，都話咯。 有乜嘢？即係空鋪率高到咁嘅地步。 佢地面嗰層仲要喎。如果你行 shopping 嗱嗰條咁嘅商店街咧，下一站頭就中野百老匯啦。佢地面嗰層其實你同一般嗰啲地區小商場冇分別嘅，都係賣啲咩生活用品啊、物啊， 或者街市嚟 嘅，最窄就有間賣電話卡嘅咯。 係啦。但係問題就係你唔會知道嗰度，但係你唔行上嗰層樓咧，你係唔會知道嗰度就係傳説中嘅中野㗎。係 啊，亦睇唔出㗎，喺下面嗰層。 所以好簡單，就算現在佢進駐啦，再即係我食咗咁多間鋪啊，20多間啦，佢一樣仲有好多空鋪喺度，即係 佢最終行到地下。 所以我即係搞清楚啲，係佢去咗一個幾乎空置咗嘅鋪頭，然後調翻轉令到呢度。賦予咗一個主題俾個商場， 另一個價值咯。 講翻啦，嗰度咧，如果我睇翻啦，基本上就係男性向一間，女性向漫畫一間，大約係咁講啦。figure 一間， 啲舊玩具咯， 就係 figure， 主要 figure 嘅 ，figure game 主要係 figure 嘅一間 ，game 嘅一間，跟住仲有一間係CD。跟住一間買收門口， 係啊係啊，專做。 跟住仲有一間倉，三樓嘅最頂，即係其實7至8間，我唔記得好似仲有 一間多 啦。唔係， 我計門口啊，唔係計鋪頭位啊。 唔係，就 開嘅門口啊。 仲有賣卡嘅， 開到好多㗎。 賣舊書，唔係 ACC， 完全冇 ACC。 嗰啲電話卡唔係獨立一間。 普通舊書。 電話卡 同賣卡同一間。係。另外仲有賣 cosplay 衫嘅，喺頂樓。 啲舊玩具啊嘛，即係唔知60、70年代。 舊玩具，即係唔係我哋 ACC， 明唔明啊？同 A C 即係冇咩關係，似啲 童年回憶咯，真 係 完全 即係60、70年代 40歐人 鐵皮玩具啦， 冇錯， 就係塑膠玩具， 再加埋啲莫名其妙嘢。 我仲有一個叫奧巴車館，專真係唔係嗰間鋪頭奧巴車，係入邊專賣啲咩，即係嗰啲咩開心樂園餐嗰嚿嘢啊，嗰類嘢啊。係好多你以為唔係曼多拉嘅，仲有一間係專賣恐怖嘅叫怪談館啊， 係啦， 係怪談館係， 我記得嗰間嘢。 所以點解你數得7、8間，我可以數到20間出嚟？ 因為 有好多你以為唔係曼多拉，其實都係曼， 係啊，全部都係佢㗎。 仲有間明星館， 喺度係一間， 係啊， 佢仲有間火車館， 因為你去嘅主要都係嗰幾個部門啫嘛。 唔係啊，你唔知喎，佢冇簽名 嘅，係唔知，鋪頭都係佢 啊， 個牌好，仲有間火車館叫大車輪， 佢。你講嗰啲咧，個 Mandala 個名唔係大嘅，係 縮到好細，即係好簡單。啱啱講賣車賣鐵路嗰間叫做 Mandala， 其實大車輪之館，但係個大車輪就老鏈咁大，其他字鬼死咁細。你只哦大車輪， 唔係，即係講， 即係你唔喺嗰度， 你所以你唔留意 啦。我去到我買二手 game， 我最後翻咗，原來都係掹到啦。 咁我即係攆曬成個箱買曬噶嘛。 掹到啦，其實佢好好有個性嘅地方就係、是、喺日本買嘢咧，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叫做點數 point 卡。係係每一間都有 point 卡噶。呢、這個我而家空氣入邊我俾唔到你大家睇啦。如果打開我個 point 卡點啦，係一列排開十幾二十間啲 point 卡，間間鋪頭有少少規模嘅都會搞 point 卡噶。但呢檔嘢掹到咧，佢呢樣嘢好串， 唔搞 老子就係唔搞吹啊！ 講咁 point 卡咧，前幾日咧有個客日本人嚟嘅，佢知道我去日成日去日本問，佢即係一種叫考我啊，有冇點卡先？跟住我二話不說，我講攞一大集出嚟，跟住話即係舉起手指公，好嘢。 嗱，掹到而家佢唔係做點卡，但係佢會喺度買個嘢之後，你有嘢賣翻俾佢，佢會高5%。會再俾高5%回收價， 類似會員制咯。 唔係佢， 係你有張嗰張 receipt 啊，喺一個時間。 佢重點 係 喺中古嗰度做手腳咯。 係啦， 唔係點解？因為我到底邊個循呢個循環到底點嚟唔知道。總之大家諗到中古嘢就去中就係中嘢 嚇， 即係唔即係呢個共識到底係先建下呢個共識，再有佢啦。我唔知道，總之就係、是、 雞先定蛋先，唔知道。 總之就係現在嘅結論就係大家諗到中嘢中股， 買新嘢出完，買舊嘢中嘢。 嗱，好多年前咧，我第一次去中嘢啦，我就算係比較手忍得到手嘅，都買咗唔少啦。跟住阿大路師傅去，結果佢淨係一間賣讀些雷畫幾多百十幾萬英。 啊，係呢、這個 正門門口嗰間咯。 跟即係仲有嗰次，我本諗住話好，我今次一定唔買嘢，我就踢下老師法落地獄嘅啫。點、知見到只 Platley 版嘅復刻版 CD， 我都係抌咗3000出去。去到我跟住咧，又我另一個朋友啊，我又係推咗個坑，結果咧，佢而家每一次去日本咧，都係中嘢嘅。 基本上我都算係其中一個啦。嗰陣時去第唔知第幾次，應該第二三次，唔係第一次去嘅。但跟住去諗住你呢次冇咩特別嘢想買，諗住帶10000就夠啦。係 咁你 哇 出事啦！ 頂跟住跟住就係最後係寫喺電話卡上面，哇大鑊！即係我買到 冇睇少中嘢， 我係買完望住銀包嚟買完邊度有谷邊度有谷邊度有谷 冇有谷。 因為啱啱點解右邊谷係有咁重要？啱啱唔記得提 提款機。 啱啱上個禮拜唔記得提呢、這個禮拜提啦。右谷就有一個好重要的地方提款 機。 係 我以前係得City Bank， 大家好耐之前大家而家講到 City Bank， 大家明白咩事噶啦。但係而家後屘佢擴展到右谷同埋七仔，但係七仔咧就冇咁冇右谷咁 方便。 嘛，你有個 plus 嘅喺度， 有個 plus 嘅標誌咧就可以喺右谷撳錢。 係啊，我日本住咗前咪咁 樣。雖然個 way 係貴到撲喺度 唔係，而家唔係，而家已經唔係改咗啦。 平咗嘅， 而家係直接當 EPS 撳。你入邊 EPS 添啊？ 係 啊，我就咁先啦。 但係我啱啱去完啦。 OK， 消息 最重要就係你去而家甚至係櫃員機啊！我喺 HKBS 嗰間 PC 嗰間撳櫃員機度撳可以教翻。首先地底就要開翻你個海外信用額。 呢個當然啦， 四月一號嘅事， 攞 咗個開翻個海外信用額。因為咧，佢會 default 你係零嘅，海外信用額係 封咗噶嘛，你開翻佢噶嘛。 跟住你開咗 四月一號嘅政策嚟嘅。 係啦，你開咗之後咧，你喺嗰邊咧，你可能有錢咧，就唔使用現金投資嗰個方法，你可以用 都係用 pass 過去。 都用 pass， 但係唔係用，但係唔係計現金 投資啊。我未開翻添， 爭好遠㗎， 直接你用 EPS 唔計，你現金投資直接。 講到你即係用到 啲 數啊， 直接計嗰日嘅匯價。同埋俾多每次20蚊， 哇！之前係好似係收3%，你撳得多攞得多。 首先收你3%，手續費再收你3%啊嘛，即係食幾轉噶嘛。 我就 EPS 嘅，因為 雖然我冇撳錢，雖然我結果冇撳錢， 搞到我係要臨時過去。 我真係有個 friend 撳咗錢嗰陣時去，咁都係九算左右， 好貴。 係計 總之係好貴， 九多少少 嘅。唔係係計嗰日匯價，而家唔使啦，而家 都係計都係匯價， 都係匯價㗎啫。 肯定係都， 即係嗰時我哋都。即係 預咗俾佢㗎啦。 我想問啊，喺咁嘅情況下係要揾，跟住揾到啊七仔招入殺你，係跟住又撳咗30萬出嚟。 即係對呢啲即係買貨嘅人嚟講，錢係好重要啦，現錢 係好恐怖真係，因為佢入邊嗱啱啱其實有提到話 sell 動畫現在好少啦，其實係由一沓沓 sell 啲膠片啦， 逐格有種好高度臭名嘅膠片。 去逐間 講 出嚟。一秒 一 秒，呢啲 知識 我當你知識啦嚇。 門口嗰間快啲咩？ 唔係講起先嚟玩一個故仔。我點解會話路師法？我好信心踢個地獄就係、是、我見到一張雙魚黑嘅車嚟畫，當時我睇到之後已經喺心裏面奸笑啊！就哇發達啦，路師法死硬啦！結果我一年之後帶佢去，真係如俾我講中，佢真係幫我將佢玩翻嚟，笑到哇都得噶啦！ 即係因為呢樣嘢咧係中野獨有，其他地方冇嘅 嚇， 即係只有中野會有呢類動畫製作中所用到嘅嘢。 係啊。 在公司嚟講，垃圾嚟嘅，但係對一般仔嚟講，呢個係冇價 寶嚟噶嘛？ 呢啲係好高價嘅收藏品嚟， 係啊，真係好高價嘅。 最高價就係當然係原畫啦，但係中有啲 其實咧 sell 原畫啦， 其實咧 有 sell 同原畫兩樣嘢啦。 Sorry， 但係仲有一啲平啲嘅咧，就係嗰啲內部用嘅設定畫集， 劇本 設定集啊，內部用嘅香港其實亦都有入過喺，如果行得多商場都會。 唔係一般嚟講，sell 原畫睇下。 反而我有興趣， 如果啲名場面要貴咯。 其中咧 ，Eva 就夠姜係將呢本嘢拎出嚟就當普通書買嘅。 唔好意思，其實係有幾間。雖然都是雞肋市，佢唔係淨係賣 Eva。 我知啊，但係 Eva 香港最大家最記得啊嘛，最記得啊嘛。但係你其他嗰啲一般嘅話咧，你係真係可遇不可求。你香港嘅話真係 係啊，呢啲唔會基本上冇外流啊嘛。 係有一間，有幾間啦，應該話一兩間啦。 萬多咧，其實 有一間萬家專賣呢啲啦。 唔係，因為我想問咩嘢咧？其實有冇啲劇本或者配音稿啲？ 有， 就係講呢樣嘢啊！ 我就想講嗰樣嘢。 正想講，就放，因為佢其中一間鋪頭係冇招牌、冇成，甚至冇店員，淨係攞嚟 sell， 就放，淨係攞嚟放 sell 畫嘅。佢嘅隔離有一間就係賣劇本。 小姐要搞清楚一樣嘢就係喺中野裏面咧，你只有一樣嘢就係你唔識補。從來冇話你揾唔到嘅嘢嘅，你揾一定揾到。 冇學咁又唔好講咁誇張， 係真係嘅。 但係好多寶物就真係嘅。嗱，我啱啱去完啦，我行咗幾個鐘嘅啫，我好少。但係有一樣嘢重點嘅係三點鐘前去咧冇用嘅，又係同香港嗰啲大部分嘅鋪。 三點之後先開。 三點後先越嚟越多人，係日本好反常，日本鋪都好反常。 係啊，香港就會。 但係個另一個問題咧，佢又跟你日本另一個傳統喎。 好早收， 真係吹。 即係唔知佢點樣開嗰啲鐘頭，真係。不過嗱，嗰次好彩啦，我由兩三點先去，咁基本上我去到開曬，咁 好難，我難啲咯。 我就係三點左右度都未開曬，我一路行兜兩圈喺間鋪度兜兩圈出嚟。 同埋我懷疑咧， 又多咗啲人，又兜兩圈，點解間鋪點解個商場又唔同咗樣嘅？即係又開咗幾間鋪。 同埋因為懷疑有啲鋪頭根本係嗰日係休息嘅。 同埋一樣嘢， 會絕對會有， 會 嘅，即係佢有啲真係 工友人嘛，佢嗰啲每間公司都有啲佢 輪住輪住嚟， 會有嘅， 係啊。 但係佢嗱佢呢類通常啊，如果係信和嘅話，其實信和到十一點仲即係應該係到十點先陸續閂門㗎嘛。 嚇！ 佢七八點就開始閂門。 九點零咯， 喂大佬，你三點開鋪，七點閂門， 哇！你 著 真係唔使做， 好賺喎，真係。 即係好啊！ 我覺得好賺，因為嗱。如果你喺日本，即係例如話好似日本就係咁樣，你想放貨嘅話，喂，佢中幾乎係中嘢㗎啦。因為第一就係你乜嘢你唔需要煩，衣服喺邊度放，嗰啲放翻，你中意全部一定收一面收曬。 因為佢哋先會，尤其是你啲嘢如果係值錢係寶嚟嘅，係佢哋先識寶。如果唔係你走去揾啲人去收，可以收翻嚟，真係當斷根清當垃圾。 真係噶，中嘢係因為中嘢嘅店員咧係全入諗住日本最識寶嗰班人嚟。 中古鋪 fashion 嚟嘅， 專家嚟噶班友。你有啲嘢以為垃圾啊！佢唔知道講我冇啊！你睇佢嗰啲回收單，因為佢好興噶嘛，貼一張紙話俾你知乜回收咩回收嘅啊嘛。 近期佢哋覺得呢類特別想揾咁嗰啲，或者真係可能有人 order 佢哋想要揾呢批嘢。 我印象中就係有好細個嘅，冇拇指咁大嗰啲我媽 K 嘅公仔。我當年我好記得好有印象，點解咧？因為係貼滿咗成個百老匯，點解啊？860万 yen 圓紅。 哇！ 大概3-4 cm 左右高的個塑膠公仔嚟嘅咋，圓紅860万 yen。 其實即係等於而家你攞個咩鐵皮香港嗰啲咩鐵皮玩具拎上去嗰陣時，一樣噶嘛。 都有咪啊？即係攞啲鐵皮玩具有熱潮啊嘛，專揾古董啊嘛。 係咯，咪嗰類嗰樣嘢啫嘛。即係佢哋會有人就拎出嚟。 佢有個識博鑑定嘅專家。 佢專家 去收。 或者應該話佢做到變成大家認為佢係有個公信力的專家， 個形象已經喺度咯，係 個形象問題。因為呢啲嘢咧，好一個問題就係、是、真係對 那班人最才是覺得補的，其他你好像這個公仔那樣，你要給我都掉， 如果給我阿媽實掉了， 是啦， 即我都有機會掉了， 是 即是我摸一件東西，哇，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不是，所以不是說他們其實不是說特別懂補或者他們有什麼，但是他們做出了一個公信力，這件事是另一件事， 招牌 講的喜歡，我記得幾年前一套《玩伴貓二娘》，其中一集是講主角去東野的《 玩伴貓二娘》， 現在一集他喜歡神寶就是這樣的，你玩戲出來有興趣， 我再講回我粗略咁兜啦，唔講 ACG 嘅嘢，其實有一間咧就喺《無面貓二郎》入面出過嘅，就係、是、專賣時代劇嘅影碟，專賣嘅。 反而我好似我 真係嘅， 時代劇 嗰間嘅， 我見到裏邊有畫個片咯。 唔係中野嗰邊都，中野嗰邊咪話咩時代劇嗰間，佢咪附近啦，隔離又係啦。另外啦，就有一間咧專賣係大牛啊，嗰啲叫咩大夜headphone啊。成間只係風，嗰啲係比你喺 Softmax 嗰啲仲勁嗰批啊！即係 Softmax 出邊嗰啲 非常鋪嘅 超鋪 嘅音樂， 全部大牛龜嗰啲木殼嗰啲雕嗰啲嘢，你我唔夠膽去嗰啲。 你機出唔翻嚟？ 唔係，如果真係講我最唔夠膽入嗰間咧，唔喺呢度，喺神寶丁。 佢入邊嗱，啱啱你講耳機，其實唔止耳機㗎，係好多樂器。我。一手二手都有，不過二手的多，因為你要明白有些樂器其實不需要一手，反而二手更加好的嘢嘅小提琴嗰類啊， 小提琴咯， 係啊，即係你古董小提琴仲先係正貨， 值錢， 但係啲新做嘅反而冇人要啊，即係啊嗰陣時我去嗰陣時啱啱好就2007年年底，係我真係我覺得又好記得，哇你咁 Q 都未沽埋嘅，因為嗰陣時啱啱零七年年底啊嘛， 開始嘛， 啲音樂鋪喎，所以點解我會冇留意到有音樂鋪，因為我望到有未沽，跟住望誒賣音樂嘅喎， 我啲 CD 咪喺度買咯， 嗱啲 唔係 CD， 唔係講 CD， 我知有啲係邊樣，我知有咩， 尤其是 DTM 電子音樂，嚇係嗰啲嘅樂器啊，入邊好 Q 多，我記得 AV 都有幾間嘅。 有 AV 其實但係調翻轉 AV 多，有冇 AV 佢就唔知啦。 好似冇， 蚊都係冇 AV， 好似冇，我哋都冇專賣音響。 哇，點收啊？隨時有啲不文物液體喺度， 我唔關事。 唔係嗰樣嘢啊！反而我幾中意蚊都係其他間偶像館咧，就係話啲七八八九十年代啲偶像寫真集嗰間咧。 你一樓嗰間啊？係 咯， 一樓嗰間。 仲有間係專賣好多古董動畫影碟嘅 LD， LD LD 咯， 啊 VHS 啊。 啊，系咯，总之系啲古董媒体。 个仲有啲卖，我记得系有一间卖 CD 嘅，真CD DVD 嘅，重点系啲有几平，系平过其他铺头好多。 系咪啲 sample 嚟嘅？ 同埋咧，喺日本嚟讲，其实系比较少见噶。香港人可能见得见惯不惯啦，扭蛋铺。 好多 日本扭蛋真系要扭的。但是成套放出嚟俾你慢慢揀，或者冇得揀，一 set 咁買嗰啲啊， 都有。 喺日本其實好少見， 少見咯。 要去到中野先有， 只有中野有。 以前唔係，以前老抽 Rap Lounge 會館有，但係已經冇咗之後，你又去中野啦。 我今次去抽完真係唔見有呢啲鋪，即係你話單件一件半件都可能有，但係成套嘅 有，不過入咗去我叫你出唔翻嚟。 sorry， 唔係錢嘅問題，因為喺內街好入。 好入 行， 要你會蕩失路嘅，我都蕩失路嘅， 因為我重新先，我重新先， 都係蕩失路先入到去。 我今次成 trip 咧，用咗80,000 yen啫，成 trip 啊，買曬都係80,000 yen啫。 OK， 我呢啲係，所以，但係我好明白點解中嘢會好多人， 唔係因為你唔中啫，啱啱你中就 一來其實我只買書嘅咋，我其他乜都唔買噶。 我喺賣漫畫嗰間都買咗幾萬， 我就買啲舊 game。啲好陳啲，唔知咩陳點先嘅。 其實好老實，唔係其實好老實，我都中意都冇嘢買嘅。 我最中意抌錢嘅地方就係電話卡。 唔係，但係調翻轉，你代表我唔中意中嘢。 佢嗰度係真係好多嘅專項嘅鋪頭。 係啊，好多古董怪嘢。 其他地方嗱，佢又唔同，好似嗱，好似頭先有提過神寶丁成條街賣書，神寶丁隔離就係樂器街，樂器街之後辣佢就辣翻過去秋葉啦，嗰啲啊，即係成條街係賣嗰啲嘢嘅，佢。不是，是一間店專賣一樣東西，所以很多，例如你喜歡音樂，有很多樂器、CD、 專係咪？唔係 ACG 嘅 CD， 唔係偶像 CD 都會有。 嗯，即係嗰啲咧， 即係 你更僻嘅，你話 咁專。其實佢反而佢集中係二手，唔係 佢變唔係唔知係咪二手啦，佢變得更專業。所以當你係嗰中咗嗰下咧，就會即係揾到好多寶物。咁一打中 佢個賣點係呢條叫 Lucky 大波坑狼咯。咁解啫。 即係我簡單啲啊，即係我買最多除咗電話卡之外，就係原畫。點解啱啱我要強調原畫同 sale 唔同咧？因為好多而家好多動畫係電腦製作，大家知㗎啦，係冇 sale 嘅，係得原畫啫。有間鋪頭係同固定幾間，因為而家啲製作公司冇咁蠢啦。我知道佢丟出嚟，佢丟冇錯，佢哋係唔會傳低嘅，因為冇咁嘅需要，亦都冇用。佢哋係會丟出嚟，但係佢係斷根性咁賣俾啲賣原畫嘅鋪頭，然後佢哋再揀當中邊啲會有人想要嘅，剩翻嘅就我真係我望住你先，即係有啲唔重要嘅場景啊嗰啲咧，佢哋望住，因為點解咧？呢類原畫相對於 sale 啊， 即係例如好多人喺香港睇完梁公嗰張菲林嗰啲咧， 大部分唔中獎嗰啲都係呢類啦嚇嚇，嗰類嘅原畫其實冇乜人要嘅，就嗰啲佢會撕，但係嗰啲咩角色大頭啊，啲重要場景啊，即係多出啊嗰類嘢咧，佢會攞去賣，咁樣幾百 yen 到幾千 yen， 唔係好貴嘅咋。 但幾乎好新嚟喎，諗下喎。 本來係廢物嚟嘅， 對佢對原畫公司嚟講係廢物，佢哋 當然啦。 但係我話佢雖然唔係 sell， 唔係真係播出嘅部分，但係佢係製作嘅一部分，成套動畫嘅部分，而且獨一無二，因為只有呢一件。 只有製公司先有。 相對於你喺香港會買得到街嗰啲複製，什麼複製原畫、複製 sell， 係啊，通街都係嘅。但我呢件我攞住，我唔見咗咧，就全世界都冇噶啦。 係啊，即係獨一無二， 獨一無二係好重要噶。 作品嘅都係總有作品嘅部分。 同埋咧，嗱，依個就唔知係真定假，因為我記得係好多年前，加士拍嗰套動畫講 Otaku 咧，佢曾經話啲地下原畫嘅就係啲人咧喺動畫公司偷啲原畫出或者 sell 畫出賣。 哦，唔奇啊。 基本上以前中意買嗰啲，幾乎全部都係拆裝。唔使望， 我記得嗰、那個唔知係嗰嗰套動畫裏面訪問我睇佢啊，佢問佢一個叫做咩非公式統計就係、是，假如你手上你知道嗰張西畫係拆裝，你會唔會買？跟住九成都話唔會， 梗係會。 廢話，拆裝先係原著啊嘛， 拆裝咪乜犯法？ 你冇可能官方賣出嚟嗰啲嘢係嘛？即係除非佢真係佢自己 係真係絕係唔會壞嘅，係近期先會有幾間公司會攞出嚟賣。嗱、其中一間會攞出嚟賣 JC Soft。不過佢就好少 sell， 多數係原畫，即係固定。你望好容易㗎，你望到係咪固定係得幾間公司嘅啫？咁多間製作公司咧， 東影就唔使諗啦，東影因為偷出嚟嘅。 東影嗰啲偷出嚟嘅，唔使望。 會唔諗呢啲嘢啦？ 喺中影係好難揾。一嚟因為偷出嚟，所以 東影睇好嚴少，同埋 你估東影唔會嚟 check 啦？即係東影最小氣，大家都知㗎啦嚇。 係啊， 通常咧依有咩熟客佢先會熟客佢先會俾你㗎呢啲嘢就 啊，仲有啊，有好多鋪真係，即係我賣電話卡咯。點解我會中招？其實因為你門面都係唔係好多嘢，而且都唔係好多 ACG 嘢啫，應該冇乜問題㗎嘛。我就啱啱揀啦，揀嗰最啊，哇都 OK 多啊，但係我手上10万應該夠嘅。買完之後，跟住佢另轉身，好有笑容啲日本啲服務業笑容，但係我係覺得有嗰度有幾分恐怖啊！ 奸笑啊！ 有幾分奸笑喺度。另轉身，抽咗一沓 folder 出嚟放喺我面前。 日本嘅服務態度係好好㗎。 中招，大鑊，賴嘢。 知道呢個中咩嘢就拎先至，等先拎。 跟住佢就話：我哋仲有好多，我哋仲有好多啊！你慢慢睇啊！跟住佢攞個 佢要 coolie 多咗， 佢攞罐茶出嚟，即係攞罐茶，攞罐餅。咁佢話：佢坐跟住 係飲杯茶，食過 啱佢隨便用，慢慢睇，慢慢解。 知道中招，但係就係當然我唔係俾佢坑，問題係。 你冇得退啊！你 哇，嗰下真係 唔係冇得退嘅日本你即使睇完唔買，佢都唔會有問題。 佢唔會 at 半句，就算我當下就攞 食曬 嘢，攞咗真砌緊就走人，佢唔會出聲嘅。 唔會出聲，問題就係 問題就係 當然啲服務態度專業。 佢入邊佢係擁有嘅存貨量絕不止你眼開咁多。 嗱，即係 你見到一隻小強喺度，你要預入邊一百隻。 唔係，我想講，你係唔好意思去拒絕佢啊。 唔好话佢 唔系唔系佢，系你睇到嗰啲， 你望到嗰扎嘢，你都唔好意思唔买。 系啊，就系呢样嘢，就系呢样嘢。 对于嗰啲爱好者嚟讲，见到嗰啲你冇忍唔到手。 我都话咯， 咁简单。 你当你又最唔好话，就算喺日本都系啦。喂，嗰件嘢买咗之后，可能永远搵唔翻噶啦。 尤其是啦，如果系普通啱，你喺老抽见到嘛，即系如果你系会不时去老抽嘅话，你见到唔买，你可能若干时间之后，你都仲搵得翻嘅。但系一中嘢见唔到，你冇话你。 一世噶啦！ 你朝头早见你晏昼见唔到，你夜晚翻去揾你都未必揾得翻。 咁就一世噶啦！ 系啊，咁一世噶啦！你可能 真系完全一期一会咯。 因为货量系非常之大，绝对唔止你眼见咁少。啊、即系如果你买到个店员喺个仓度攞啲咩出嚟嘅话咧， 你都几有米噶啦！ 为你嘅银包自求多福，你一定、啊、你一定会写一 七位数。 讲起啲古，即系精品咧。有一次我好幾年前咧開始去日本，咁就台灣拍一個即係自己研究婦女嘅作家啦。咁、啊、佢就託我揾一本叫 June 嘅同婦女月刊，佢因為嗰本書係叫幾個歷史二嘅，佢研究即係講婦女嘅嘢咧，一定係嗰本雜誌嘅。咁佢託我揾，結果我中意，我話June 唔知幾1990年幾月好，跟住嗰個店員即刻收費我嗱300几英。 咁啊，佢可能諗真， 幾簡單， 三五不時有人買噶啦。 哈哈。 順帶一提，我麥加麵我唔係由第一期開始買嘅，但係我係有創刊號嘅，喺邊度買？ 又係中嘢 ， 又係曼多拉， 果然係魔都。 曼多拉， 魔都啊，魔都中嘢呢個名，我講咗好多年噶啦。 嗱，總之啊，真係嘅，如果你有好多喜好。定力都低嘅話咧，其實好危險啊！真係好危險。 唔係，佢都唔緊要，唔好上二樓。 唔上二樓做咩啊？ 其實唔係嘅，你嘅提款卡 其實唔係嘅，一樓其實就唔係你呢個人啫嘛，好多其他嗰啲衣衫。 唔係佢講嘅一樓係指地面， 日本係冇地，日本冇地面。 我係死喺地面間嘅電話卡。 係啊， 一樓 做咩啫？ 頭先咪講咯，一入門口第一間啊，已經係原畫鋪啦， 二手 鋪啦。 百老匯第一間唔係左邊嗰間賣二手電腦嘅咩？ 嚇！咁已經飆你鑊啦！ 唔係 sell 鋪咧， 一入嗰行唔係上去嗰層， 佢寫住百老匯嗰一個有冷氣或者暖氣嘅地，嗰個谷啊，因為前邊嘅商店街冇冷氣嘅嘛。係 啊 ，sell 好似係喺商店街嗰度嘅 sell 間商店街。 商店街 即係我記得係好門口一入見到嘅，唔係有一間一門入門口已經。 你喺 油 門咩？ 總之你 門口有一間 啱啱嗰個冷或者暖氣嘅， 就係嗰度。 你左手邊嗰間係賣二手 notebook 嘅。 啊，右手邊嗰間就係應該係攞咗門口鋪，有好多門口有好多頁嗰間一入門口右手。 講個中嘢咯， 就係 sell 一樣 真 係。雖然大家雖然係個好個人嘅資訊啦， 係 喺入嗰個百老匯之前係有間藥房。 系啊， 賣力保健好平。 最多時阿松本係咪啊？ 咁好嘢咧，你咪放唔放過真 係？哇，大佬78 yen甚至68 yen啊，一支。 係咪最多時 未過期啊？ 仲有兩年過期咯。 因為其實咧，中野嗰度咧藥房有兩間拍住嘅，我記得。 啊，好細間，好細。 哦，仲有中野咧，喺好入面咧，間賣雪糕，啲雪糕幾好味。 啊，即係總之佢其實 好多固定 可能係我哋點講啊？你冇咁啊， 你冇咁專啊，或者你冇，你有好多其實有好多頭先你話。你啊，頭先小直話一樓即係啱啱入嗰地下嗰層冇乜嘢，但係其實我行我兜咗幾轉，好多其實唔係你買嘅嘢。 或者咁樣講咯， 即使我求其望咧，佢啲衣即係啲鋪貼咧，嗰啲咧其實都唔係出邊嗰條街啲鋪貼嚟。 係裝嘢啲二手衫。 如果你二手衫去代代木嗰邊，代代木公園嗰 啲咁講咯， 中野最入邊， 一樓 近出口， 一樓唔係我哋嘅主戰場咯。 但係有一層真係冇乜需要嘅地牢，地牢真係冇乜需要， 好似街市啊嘛， 街市唔係係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 都有嘅， 冇乜需要。 即係始終佢嗰度係本來就係依啲嘢， 不過未必㗎，因為咧一般人旅遊去日本咧係唔會撞到超級市場。 哦， 如果你要買，即係好簡單，我要買味噌，去邊度買？唔通去便利店買啊？就咁簡單， 未必買到啦。其實 唔係，啲人咧會去百貨公司嗰度買嘅， 咁咪貴咯。 係啊， 咁嗰啲旅行團啊嘛，你講 唔係講旅行團啊，我講一般人旅行，你唔會特登走去某個住宅區嘅。 旅行團唔會帶你去嗰啲地方噶嘛， 唔會話旅行團，你自己本身都唔會特登。 都係啦， 但係佢咁啱就喺我哋要去嘅地方。 喂，咁中意本身係個平民區嚟喎。 嗰度 嗰度本來，因為佢本來係住宅區。 同埋啦，睇翻嗰度其實好多小食都 即係你有興趣周圍兜嘅， 好多小食，街邊 商店街、沿街好多小食。 喂，同埋咧，同埋咧， 又大路嘅路，唔係難路。 最門口就有間賣蜂蜜蛋糕 嘅。同埋咧，如果你唔行去商店街嗰邊，你行另一邊嘅話咧，其實有啲百貨公司同埋有啲食肆，即係另一條街。 嗰邊就貴，即係高級少少。 其實唔係嘅，其實 蜂蜜蛋糕幾好食 嘅。其實唔係嘅， 結果都冇買到蜂蜜蛋糕。 即係你肯行嘅，都有其他發現嘅。 仲有個賣塔庫嘅賣章魚燒嘅入邊佢有隻芝士章魚燒，好正 嚇！ 如果佢應該未執嘅， 即係口垃圾嘅掃街嘅咧，唔該食飯㗎啦。 即係你唔使物，你唔去乜拉騎，你去掃街，中意都其實好適合嘅。 所以咪好咯， 你唔好入到 Broadway， 淨係行出邊。 即係你話 就係一個好典型，但係典型得嚟又有啲 典型嘅日本商店，普通嘅商店， 你仲 hea 因為我哋係旅客，反而係所以 有驚喜㗎。 因為是旅客，所以你要見呢類比較正常少少嘅商店街。 係正常商店街，你唔好當係玉子市場嗰類。 三個站啫嘛，嚟嘅新宿。 啊，比較呢 個。你如果特快過一個站搞掂。 其實點講？所以咪話佢其實佢同一時間亦都係商店街。係對日本嚟講當然冇咩特別啦。對我哋嚟講，對一個遊客嚟講咧，你想睇翻 喺日本嘅 咩叫日本商店街，你可以睇下。 簡單直接。 是很普通的商店街，不是那些玉子市場那些特色商店街，這個真的，因為其實真的 有幾個即係去到橫濱嗰啲， 因為總價紅咗嘛， 普通嘅商店街， 普通街嚟 嘅，因為曼多拉其實進駐佢多咗個， 多咗賣點啫嘛， 可能我住過，所以我去商店街去咗好多啦。好啦，咁今次依個一口氣嘅大型企劃就搞掂曬啦。咁下次可能講下啲其他 日本橋， 哇！ 南老丁、 大阪、深仔橋、 大帥 ，OK， 下次再傾啦，呢個話題，好，拜拜。